间十三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几乎所有的军事迷首先关注的武器就是枪，因为在战场上，为了打倒各种军事目标，战士所依靠的只有手中的枪。而枪的好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战士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枪台上形成了两大独立的枪型，分别是前苏联的阿卡四七和美国的 M16。然而在枪械的发展史中，作为火药的发明者和最早使用火枪的中国，在近几百年的时间里却几乎销声匿迹。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在交接仪式上，95式5.8毫米小口径自动步枪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官兵一同亮相。它新颖独特的外形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个横空出世的枪族一出手就震惊了整个军事。它以重量最轻、尺寸最小、有效射程最远、终点威力最大的四大优势，在同类枪支中脱颖而出。枪族也成了当今枪台上除了已经成名多时的阿卡系列和 M16 系列之外的第三大枪型，同时在轻武器的发展潮流中也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作为95枪族总设计师的朵英贤，更是被同行们称为中国枪王。但在95枪族异军突起的背后，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辛酸秘事？ 我当时我不愿意上，因为是我这个步枪的研制难度很大，我岁数已经58岁了，我可能坚持不到最后我就要退休。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技术储备也太少啊，三线那是三线厂还在山沟里没有出来，那好多光学厂啊、瞄具厂啊、弹厂啊都在山沟里没有出来。他没有出来呢，他条件很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上去，我无能为力。 从鸦片战争开始，战争的火焰就一直炙烤着我们脚下的土地，同时也摧毁了我们本就薄弱的工业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但工业羸弱的现状，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解决的，这也就最大限度地制约了中国武器发展道路。朵英贤就出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从小他对枪就很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朵英贤的母亲本是农民出身，却被人诬陷成了地主，虽然最后得到平反，但地主儿子的帽子却始终纠缠着他。50年代初，朵英贤考入北京工业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4年后毕业并留校任教。当时中国的轻武器事业几乎是白手起家， 实习和仿制原苏联武器也就成了唯一的主力。1958年，朵英贤在学校第一次见到了一代明星阿卡斯基。 我在那搞实验室，搞实验室的时候呢，就是部队的那个工厂的生产的阿卡的枪就到我们实验室来做实验。我们实验室能测精度啊，能测它的可靠性啊，我们那是已经开始了，知道那个时候这个枪精度不好。部队一面是夸奖这个枪可靠性好得很，你怎么打是都，你怎么试都行，就是一点成绩打不出来。 朵英贤全程参与测试阿卡斯基的实验，充分了解了他的性能。同时，朵英贤也对这支名枪的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国家决定由北京工业学院牵头，对我军目前装备的步枪进行改良。朵英贤作为我国第一批自动武器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本应参与这次研究，但莫须有的出身问题，最终他被淘汰了。一年后，军队决定对530机枪进行减重改良，朵英贤看到了机会， 没人敢上。找一个不愿意，我拿不下来，任务太重。找一个不敢，最后才找到我。找到我，我就是干脆就没有考虑，我愿意啊，这能干，这有什么不能干的？就这样了以后，就暗示也就我一个人，别人再没人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爬下来了就算，一个一个的，我把所有的美国的那个枪，它重多少，怎么称啊、弄啊，核心部分啊、架子部分、身子部分，都是自己辛苦的在那儿过秤啊，自己在那儿量啊，把苏联的也量，我们仿造的也量，然后才一比较呢。哦，这苏联的二次大战的也不一定先进，这还是人家美国的跟德国的比较先进 ，MG34、MG42 什么都把它量了以后呢，心里有数了，然后就琢磨这个重量是从哪里减，怎么个减法，也就在那里成了是转悠。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你不管怎么样，我在实验室里锻炼了3年呢，所以有基本功了。我不抄你的，因为我们实验室里好多实验方法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那苏联给我们的方法都是机械的方法来测量。 经过朵英贤减重改良的机枪，被命名为670机枪。同时开始生产装备部队，并深得战士们的喜爱。这代机枪也一直沿用到了新一代产品的出现。而与670机枪同时进行升级改良的手枪和冲锋枪，却先后在70年代因故障多发而被淘汰。朵英贤也通过这次任务，认清了自我研发的重要性。1965年。随着美国人尤金·斯通纳设计的世界第一支小口径自动步枪 M16 在越南战争中异军突起，美苏两大枪王的冷战背景下的暗中较量也拉开了序幕。朵英贤认清了发展方向，准备大干一场，但是文革的爆发打乱了一切，中国的轻武器行业受到重创，朵英贤本人更是一度被迫离开枪械设计行业。 那个心里很生气，你知道吗？生气，生气什么呢？这怎么这个运动连不鉴别一下好人坏人就一棍子把人就往死里打？连好意，你查一下我过去怎么干的嘛，玩命的在那干呢。 这个心里有怨气，心里有怨气，心里很生气，很生气，不干了。我忘了我干这干什么？那么有时候是想了以后，到事故中间，有的人这些事故中间叫子弹打死了，有的什么这残废了。我冒这个危险干什么？不干了，那时候气的不干了。 苦难是与生俱来的，那是前世积淀的业，要伴一生。一旦遇到绝望的时候，要记住八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段话是朵英前父亲临终前留下的。正是父亲的告诫，让一度自暴自弃的朵英贤重新找回了自我。 这人嘛，你也不能那么平庸无事的过日子嘛，是吧？撞一天和尚，当天和尚撞一天钟，你消磨时光干什么呢？那我也还得有活一天，我要做一天事情嘛。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线上，我是虽然是个配件厂，但是我干了不少事情。我把两个产品的生产线我并成一个生产线，我把那个发动机的柴油机的那个泵，我扩展到把那个国外进来的趴窝的那七八十个拖拉机我都给它搞活了。 正是甘肃小厂的这段工作经历，使朵英贤对我国当时的工业制造水平有了清楚的判断，更为他今后担任九五湘族的总设计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七十年代初，国家先后集中了28个相关单位对轻武器进行研发攻关，历经了十多年，最终却失败了。中国轻武器的命运仿佛与朵英贤的遭遇一样，一起走进了低谷。1978年，朵英贤结束了下放，重新归队。他见到了足以与阿卡茨基分庭抗礼的 M16。他深感中国目前装备的武器与世界先进武器的差距，所以他立即开始着手研究世界上这两大顶尖的枪械。 苏联的卡拉什尼霍夫跟美国的 M16 的这个主设计师苏纳，他们两个人在解决武器的矛盾的时候呢，有个问题他们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苏联的那个阿卡奇四，包括阿卡奇四，它是可靠性非常好。现在你看阿拉伯国家用的很多，就是它这个枪，就沙子里拿出来，它都能连着打。不出故障， 稳定性高， 对，可靠性好，但是它的精度特别差，子弹就乱飞。我们56年装备了以后啊，军队打成绩啊，成绩最差的就是阿卡斯基，那别的枪都精度都很好，它的都不行，一打就不行。美国 M16 呢，那个精度是非常好，我们做过试验。我们跟阿卡四七，就是我们的5-60-47在一起，我们泡到水里，然后拿出来打，阿卡连着打没问题 ，M16就打不响了。所以他们两个是刚好相反，一个是可靠性好，一个精度好，一个精度不行，一个是可靠性不行，他们刚好是一正一反。 卡拉什尼科夫的阿卡斯基向来以可靠著称，但缺点在于精准度不够，耗弹量大，而尤金斯通纳的 M16 则胜在弹道性能稳定，精准度高，但相对比较脆弱，容易出故障。这两款名枪在装备部队前虽然都在不同环境下进行过测试，但与实际战场的环境相比还是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枪的稳定性以及适应性就直接决定了战士的生命。因此才有了越战中美军士兵丢下手中的 M16 捡起越共的阿卡四七使用的著名故事。那么呢 能否把这两支枪的优点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在研究和追赶两位大师的朵英贤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先后把卡拉什尼科夫和尤金斯通纳请到中国交流和摸底。作为一名长期仿研苏式武器的设计师，朵英贤对于卡拉什尼科夫和他的阿卡四七尤为关注。 就是摸他的底，就是摸底嘛。哎，我无心中间嘛，我就陪着，就跟他聊天。哎呀，你这个枪我们使了一下，可靠性问题不对，你原来是没想过吗？这个东西你稍微一下它就不动了。但后来他无心中问呢，他也无心中的回答，我就感觉到他原来没有意识到这东西。我就怕的时候他们刻意把这个漏洞攻了没有攻下来，那我又钻着进去，那我就要吃亏，因为人家已经做了工作，做不下来就留下的。但是我又问是这漏洞是他本来可以避免的。 对于相对陌生的斯通纳，朵英贤更是充满了好奇。作为小口径步枪之父，枪族模块化理念的创造者，制造的枪械以精准著称，它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是不是不可超越？ 那就是他给我留下的空间。阿卡的 M16 也是这样的，他是我是貌似不经意的问，但是他是完全是无心的回答，那我就知道他这里面他的漏洞，他留下来的漏洞。 在大学当过教师的朵英贤看来，军旅出身的两位枪王尽管在战场上和实践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设计灵感和先天优势，却多少有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相对薄弱的历史基础是他们身上唯一的突破口，这也是朵英贤迎头赶上的唯一希望。 那个是我要去设定了我的突击方向，就是可靠性也好精度也好我都拿下来。因为他们这两个枪呢，你放在一起，你看一看他们他的结构上的特点呢，他们没有处理好。我不能跟他拼技术，拼技术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就主要是在概念上把他的毛病找着，我突出出来，我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那你我可以完全可以避开你这个制造的水平，我知道我哪怕路我的制造水平低，我造出来的性能也比你高，带有根本性。 1990年，也就是在接待了卡拉什尼科夫后不久，国家研发新一代自动步枪的几支团队都先后宣告失败，朵英贤被紧急任命为新5.8毫米班用枪族系统的总设计师。自从5.56毫米口径的 M16 问世以来，世界各国争相掀起研发小口径枪族的风潮，连卡拉什尼科夫也不得不掉头追赶尤金斯通纳的脚步。在1974年推出的5.45毫米口径的阿卡74，在美苏两国的带领下，步枪的小口径化大势所趋。 第二次大战的末了以后啊，步枪已经发展的要自动化了，打仗的就连发了，不能一发一发的打了，因为打仗距离已经很近了。就是突击了，都双方都是近距离突击，你的连发，你拿火力的把对方压下去。连发了以后呢，第一发一打，枪已经就往上跳了，它已经运动了。到第二发出去的时候，枪在空中是什么姿态，你把握不住。到第三发的时候，更把握不住，所以打到远处100米、200米的时候，子弹就在已经不捉靶了。第一发能捉靶，以后都不捉靶了。子弹浪费太厉害，就是再 富的国家，你供不起子弹就像下雨一样那么浪费。所以这个问题呢，各国都提出矛盾了，解决联法精度。解决联法精度呢，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赶快把口径减小。口径减小了以后呢，这个作力是口径的平方，你减少一点的话，它的好处就是作力是减弱，是按照口径减小的平方来减弱。作力小了和人设计的时候呢，这个变形小，变形小了枪呢这个跳动就少，这是很简单的嘛。现在这个小口径弹呢，口小了，但是打着人了以后，这人的伤口还挺大，比那个大口径，比7.62的大口径还大。这是小口径弹的一个特点。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席卷世界的小口径之风已然刮过，在所有的大国里，只有中国还在追赶着它的尾巴。能否搭上这最后一班车，决定了中国能否在现代轻武器发展潮流中获得立足之地。当年近花甲的古英贤临危受命，崇达古另开张地开始小口径枪族的研制工作时，他面对的却是青黄不接的研发队伍和所剩无几的研发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至少一天比一天把

这么年轻的队伍，你怎么办呢？我想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开拓，把战绩指标给大家学习，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主要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发动大家出方案。我开头出方案，我不指望他成功，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出方案主要是锻炼人。我不光是让老的出方案，而且让年轻的直接出方案。 一边加紧研发小口径武器，一边用心培养年轻的技术人员。朵英贤带着他的团队充分发挥了我国多年来在武器减重方面积累的优势，同时努力弥补工艺和材料水平上与国外的差距，而力学结构设计则成了他取得成功的关键。朵英贤的团队通过对80多个方案的筛选，用了2年0.8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出了成型的设计。1995年，全新的5.8毫米口径枪族系统问世，并一次性通过了国家靶场的试验。这5年来压在朵英贤身上的重任也终于得到了解脱，而中国自主研发的轻武器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1997年开始，95式枪族陆续装备了3军，终于取代了我军使用多年的仿苏武器。今天，朵英贤陪同大家栏目摄制组回到了他曾工作过的28所。 哎呀，过去这里是荒草滩，啥都没有，一搞科研说了没有条件，研究人员都到工厂去，甚至怀着大肚子的女同志，生了孩子还只有3-4个月的孩子就撂下，就到工厂里去搞科研。 在枪械研发室里，朵英贤亲自为我们展示了95式自动步枪与AK-47和 M-16的区别。 这个枪，这个枪有托这个枪特点呢，它的重心在前面，握持在这个重心在前面，所以这样要使那两个手使，单手使不了。但是这样一个，这个枪也是，这有专门的枪托，这样要是一个手使不起，拿不起来，你得要另外一个手双手使才行，这样行。这个枪呢，就是它的重心跟它的手握持基本上相符，就你看这的平衡位置，所以我就可以单手使，可以单手用，我也可以双手使，我的枪最轻，我功能都一样的呀，都功能都超过你了，但是我比你轻啊。这个轻这个问题不是说轻易能拿下来的，你拿下来了很重，武器很重，那就人家是暂时拿不动，你就没意思了。我的武器很轻啊，我们的战士人小体瘦啊，你阿卡的，你的 M16 的都又长又大，我的武器轻啊，我的武器尺寸小，体积小啊，是吧？这是两个优点，这是很重要的优点。第三个呢，我的终点效应，打中目标了以后，我的倾撤能力比他们要强，因为我的弹大，我的弹落点动能都比他们大，比他们大得多，这是终点效应比他们大，啊，我的智商啊效应比他们要强，这是第三个了。第四个，直射距离比他们远，我有这么四个优点，这四个优点都是很关键的。 95式枪族自从问世以来，就不断被人们拿来与 M16、AK-47等小口径枪族进行对比，而结果则是众说纷纭。但在朵英贤看来，他心里最没底的却是作为武器设计师无法解决的材料和工艺问题。 有人就问了， 你花了那么多精力来搞京都，你为什么不说京都呢？你的京都比 M 十六怎么样？京都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主要在原理上下了功夫，但是制造精度比起人家美国苏联我们达不到，主要是枪弹的制造精度、升管的制造精度达不到人家那个要求。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由于我们的工艺上达不到国外那个水平，所以它吃掉了我的多少优点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没有贸然的谈我们精度比国外的高，没有这样，我们得实事求是。 为了减重和方便携带，九五枪组采用了无枪托的设计方案，这也是它在外观上与阿卡斯七和 M 十六最大的区别，所以整个枪身的外形就显得十分独特。 因为我们是把枪托去掉了，是无托式的，这样呢以后呢，这个外面参考的武器很少，我们自己就完全是墨黑的自己设计呢。所以在人家当时访谈的时候，我们说人机系统我们这方面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搞不清楚，我们希望能够部队使用过程中间反映出来，我们再进行改进。 现代战争中，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快速投放兵力是达到军事目的的重要因素，所以战士配备的武器多以轻巧精悍的枪支为主。而九五枪组的无枪托设计虽然对精确度造成了一些影响，但从整体效果上看，它的实用性远远要比它的精确度更为优越。九五枪组虽初露锋芒，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冲昏躲鹰贤的头脑，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并且对九五枪组今后的发展有着详细的规划。但最终躲鹰贤还是离开了他的研发岗位，重新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理工大学。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快七十了，到退休年龄了，在这个年龄的研究所里没什么职务了，那么唯一的呢就是我刚把九五式研制出来了，在我的脑子里就是要把它跟踪下去，我再跟踪一两年再说。这个呢在我们国家没有跟踪制度，就是一设计定型完就总是系统就解散了。88年把斯通纳先生请来了，叫 M 十六的那个设计师，在路上我就问他，你设计完了1965年你的枪已经装备部队了，可是后来呢到现在已经改了好几次了，三次了，这三次改进你参与不参与？我就问他，他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制度，新产品要配装备到部队里去的话，就是部队的使用环境跟工厂的制造环境差别太大，所以新出的枪呢到部队上去啊，要集中的要出一批，这个问题出来要么就故障还太多，要么就精度打不好，要么它使用不方便，要出现好多问题。这个时候呢他希望你企业把这个产品再改进一下。那么那个时候我的这个研究的团队都没有解散，我们继续在改进。我们拿到的苏联的产品都在那的型号的后面都有个 M， 就是阿卡斯七 M， 德普M 加个 M 是什么呢？改进型，它已经改进了，德部队已经稳定了， 这个产品就可以对外做商品了，可以国内就照样装逼了，但这样它有个 M 的，所以苏联也有这个制度。 尽管留下了一些遗憾，朵英贤的九五式枪族毕竟还是开创了中国自主研发小口径枪族系列的先河，使中国的轻武器终于有了与世界水平对话的机会，也使中国的枪械设计师缩短了与世界枪王之间的距离。而朵英贤在回到理工大学后，总结了研发九五枪族成功的经验，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学生。 就是你搞的产品，你在这个领域里，可能在你前面还有比你先进的东西，你没有，有没有这个进取意识，你敢不敢超越，这是你每个搞这个技术的这个人员 你起码有这个问题，你敢不敢在市场上你超过他，超越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没有团队意识，就是要有一个技术途径，有一个想法，但是你没有一个团队来集中你的技术力量的话，你很难实现超越的。所以要有个团队的意识，你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团队，他懂得你要干什么，然后这个力量能够聚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有没有承担意识。承担就是说，这个承担是什么呢？我做的东西我担责任，我不怕这，我不怕那，又怕负责任，就有时候就是规避好多困难。 近年来的车臣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5.45毫米和5.56毫米口径的枪支分别遭到了俄罗斯士兵和美国士兵的指责和冷落，最大的原因在于弹药的威力不足，无法完成许多战术任务。而与此同时，中国的5.85毫米口径则展现了很大的发展潜力。2002年，在爱沙尼亚国际侦察兵竞赛中，中国特种兵更是单手持95式步枪进行射击，最终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的成绩。更令朵英贤欣慰的是，九五枪族的改进升级工作，在他当年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手里得到了延续。 我们这个九五式在2003年到2009年，有6年时间进行了第一次改进。第一次改进，这次改进以后呢，我们这个九五式有两个方面有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一个是人机系统，把原来我们考虑不周到的东西解决掉了，是现在部队反应的很少这方面这是一个提升。第二个，我们把两个弹给统一了一下，就是我们5.8呢，我们国家有两个弹，一个是机枪弹，一个是步枪弹。但是重弹跟轻弹这个改呀，在历史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国外都没有解决的，苏联人已经合了50-60年也合不起来，最后把重弹废掉了。就是他们也是重机枪步枪都用一个弹，也是6个枪合成一个弹，那是不牺牲了一个枪弹的，那把500米的射程，重机枪500米的射程就不见了。我们解决了这个，我们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一个弹可以运在6种枪上。国外 M16、AK74，他们还达不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步枪，可能我们能引领，这我们要组织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站的这个肩比肩，我们这是比他们肩膀稍微要高一点了。